尼日利亚全国今日称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24号登载了文章，南朝鲜当局必须积极回应朝鲜关于保障和平与安全的要求。